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美國國務卿克里做上任務多久 有些報道揣測,說他所謂的芝華派 不敢主張奧巴馬重返亞太，但今天他說話澄清了，說美國重返亞太堅定的政策，以及亦重申美日安保條約有效，而首相安倍晉太郎亦向克里說，日本對於尖閣列島，即是中國稱的釣魚島、台灣稱的釣魚台 主權擁有不變,決心不變 這些是非常坦率。 當然,自從北韓事件之後 我想美國更加有重返亞太的必要 這些根本是黑白分明,不需要再爭論的事。 既然中國沒有辦法克制北韓在玩核彈， 東北亞的和平唯有要靠美國，而且美國要加強世界警察的力量，日本亦為了自身的安全都應該修改憲法重新建軍，這些是常識的問題，你說很太平嗎？ 現在明顯的敵人,這些軍事威脅是盲攻都看得到的。 克里訪問日本為亞太和平起了一種鞏固的影響，對全世界都是好事。長遠日本應該考慮加入北約，這些事不要跟人爭論那麼多，香港人純粹為了 旅行日本的安全和快樂,其他政治我就不理會。 日本北海道的東西又好吃,溫泉又碳， 我們香港人當然希望世世代代可以去日本分享那種自然美，以及近這些文明國家洗澡、欣賞那些 花、楓葉、櫻花這些合乎香港人幾十年的生活方式和利益，其他一概不知。現在很明顯看到北韓已經不受中國的節制，絕對不受。北韓還北韓，金正恩亦沒有理由要聽中國的話，他已經擺脫了他奉陪， 他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何要聽任何國家說？ 他喜歡建軍亦是他的自由，擁有核彈他亦不應該受歧視，因為我們香港有一個平機會說明保障弱勢族群，金正一的北韓是世界國家之中的弱勢族群，他有核彈為何不行？ 既然他有核彈,日本覺得受威脅 是否應該抗軍先？ 美國是否亦應該派多些艦來看著先？ 所以這些是完全兩邊都有道理。 所以美國、日本應該加強東北亞軍事勢力。 這些就是最客觀、最公正、最持平的評論。 你在大氣電波其他台聽不到我們說話這麼公道。 很少我聽到贊成北韓抗軍。 他有道理。 北韓擁有核彈是弱勢族群的權利，不信你問林煥光。 而日本、美國加強軍事防守,亦是天公地道。 而日本修改憲法,更加有其必要。 這些就是客觀持平。 所以又是有一些某些愛國論壇的論調，他說金正恩的一些挑釁行為其實 反而益了美國和日本,變成他們現在抗軍或部署反導導彈的合理性。 當然合理了，這個世界大佬講常識，甚至再陰謀論一點推論，沒有陰謀了，不用理會那麼多陰謀，看帳面就行，冷一點就加一件衣服。 熱一點就隨便納換T恤,就這麼簡單,不用看得這麼複雜,這個世界 既然北韓覺得要擁有核彈,香港平機會的角度,完全有道理 美國和日本抗軍,是不是也有道理? 這些純粹是科學的論斷,有因必有果 天時冷一點,他就加一件棉衣服 我們香港絕對是一個 打開門做四方飯做生意的地方，如果回想60多年前的韓戰，香港曾經是一個中轉港，賺水的，我們都賺不少發戰爭財的地方，當時也賺了不少崩帶、盤尼西林。 我們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不要說那麼多政治，是董建華前特首的吩咐， 支援解放軍、北韓人民軍作戰，當時我們當然不是運給聯合國軍隊，我們物資轉運上去的時候，但當然聯合國軍隊也來香港休整，香港就是打開門做生意，好像芬蘭和瑞士，各方面都要保持友好關係。 包括中國,不要搞那麼多這些事,打在外面打得夠,不要危害香港。但我怕一件事,我經常說人們這麼愛國反日,萬一北韓和日本動手,你去支持日本是否代表你不愛國呢?假設性問題,你知道上次在廣州,博日本車,博得這麼奮勇。如果北韓和日本真的動手,我當美國還沒參戰。 這個問題不敢回答，因為我們香港向來與日本的文化、經濟、旅遊的關係密切，與北韓很多。但國仇家恨三年零八個月，南京大屠殺。 有這樣的事嗎？我不知道，我失憶過。你還記得嗎？你歐不歐的？你老了，我只記得去年去 北海道浸過溫泉,很開心。這樣來說,有利益的關係,當然香港,如果你問我,當然不想北韓和日本開戰。我也不想,我假設。打起來,你問我,文化上,我當然覺得日本 我不行,我和你站在對立地方,我是崇優論者 我不是崇優,我是國仇家恨 你日本,我沒理由支持你 難道你支持北韓,北韓對你有什麼恩? 沒有恩,但沒有仇 起碼北韓沒有侵略過我 日本有什麼仇呢? 日本侵略過香港 我問你,蒙古侵略過大宋帝國嗎? 你和蒙古有沒有仇呢? 你知道成吉思汗殺了億多人嗎？這個殺到中原是全條村無分大小投降都沒有用不反抗都沒有用全部殺死一路中亞殺到東歐消殺焚掠燒到基庫、莫斯科一路殺焚掠死一億人 如果用蒙古的例子,如果蒙古和北韓開戰,假設不可能,不過如果假設,我都會不幫蒙古,因為蒙古侵略過,這樣就對了,沒錯了,你剛才說的,我的邏輯是學習一些愛國的人士,美國沒有侵略過中國,幫中國打贏日本,所以最大的 恩人是美國,沒有美國兩個原子彈,你玩完了。還有田面公路、飛虎隊、第十四航空隊,都幫中國。我客觀持平和你計算。我剛才說的當然是一些不可能的事,假設發生的。不過我怕到時一些愛國中國人不知怎樣 表態,的確對於他們很困難,因為上面不知道怎樣,都不知道去北韓領事館示威好還是去日本領事館示威, 不敢, 韓領事館示威,你試試 你可以試試我不敢叫那些人去試試我去日本當然我去日本示威欺善怕惡是人性之劣根之一所以戴卓爾夫人很厲害他明知道這個世界有這麼多蠢人蠢人不需要尊重拿著鞭子叫你埋位做事如果懶惰就搶了你的奶粉對 強人你說戴卓爾夫人不對那套東西壞請問你貝利亞上台為何你不恢復公會國有化你又不將那些東西國有化你不弄幾個公會領袖進內閣你又將戴卓爾那套推向極端戴卓爾是打福克蘭為何你工黨是戴卓爾的對立黨上台還要跟美國跟到這麼貼打伊拉克證明 戴卓爾那套論述是贏了你社會主義的argument是輸了輸了就沒得爭論了梅貝利亞上台你看他的look你覺不覺得他是社會主義工黨代表工人階級所以戴卓爾最大的功績就是親手將這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埋葬活埋說真是大快人心直接令蘇聯帝國崩解令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柏林圍牆倒塌波蘭匈牙利捷克等等相繼自由這些是戴卓爾主義的效應所以整個八十年代世界充滿朝氣有希望 所以不是這麼簡單政治也必有這麼複雜非常簡單的事簡單就是要黑白是非觀你說要強人中國人需要有強人看一個好領袖戴卓爾夫人就是這樣又不對但是好領袖你說他不是一個好母親你就跟他的女兒這樣說我想問一下 戴卓爾夫人對他的子女哪裏對不起那兩個子女能不能吃呢那兩個子女去吸毒入黑社會沒有你的女兒Carol你有什麼資格說媽媽沒什麼理財還不是他的子女過得多好又駕駛運了多少水是沒辦法憑你老母的關係指指他避去歐快地他老公做石油生意 媽媽對得個個都對媽嘴仔女有餘啊嘛。好嗎?佢個阿個女喺度喺度炸叫,好嗎?其他人係冇資格去評論。我 比較奇怪,其實喺西方社會呢,子女18歲,18歲16歲已經唔鬼理你,自己搬出去。你跟個個仔都去學芭蕾舞點照顧啊? 不孝小時候子女不在說不孝你又知道戴卓爾夫人很想子女在西方沒有什麼不孝小龍社會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看到很多這些評論我覺得很好笑有些子女戴卓爾夫人對忽略家庭的笑話 大禹治水三國旗家門而不入,有沒有忽略家庭 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這些是美德 用人頭豬腦開動下,想清楚 網絡8-1903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說回污染問題剛才你提到一些河流被截流、起水壩甚至排污到河流引致下游國家投訴或不滿中國一些污染問題其實這些都算好就是你看得到或者你量度得到現在中國有個問題其實連新華網這些官方媒體都報道就是現在那個 污染是波及地下水真的新華網報道 第二個如果你說BBC 我就說它造謠但如果新華網自己報道就瘋了它說有關部門對118個城市監測 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 33%是輕度 其實只有3%的城市地下水是乾淨的。 這條新聞出了之後,很有趣 其實在微博或內地論壇,很多人報料 怎樣報呢? 他就說很多原來癌症村,就是有些內地村莊 不知為何,突然短時間內很多人患癌 追溯的原因,發現原來地下水有一些污染物 地下水沒理由無緣無故污染 於是追查下去,原來有些工廠給錢去一些人 幫他將一些污水用高壓泵打到地下水裏面 排污 為何要這麼勞師動眾,要付錢,又用高壓泵打到地下水呢? 原來因為內地排污的標準很高 即是你不可以流到河流 這是官方的標準,但不代表人們遵守 但如果被人捉到,也很大件事 唯有偷偷地請人將污水一車車車到一些 地下水的入口,用高壓泵打到地下水 就死無對證了,夜媽媽做這件事 真不真?很多一手資料 很多,如果你上微博,你一查一查地下水污染 很多條題目我覺得這些是偷視眼看到的良心發言 我回大陸在超市買到的蒸餾水很乾淨 神屎,上面照樣有得買 有什麼問題呢? 買的是蒸餾水 但很多內地村莊的人,10代人都喝井水 以後就去大城市,北京、上海、五星酒店沒事 眼不見為證 看不到的東西就不存在,不用理會那麼多 加上新華網,自己唱衰自己,自己爆這些壞事 掌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覺得我要投訴 你要投訴? 當然,應該投訴 地下水,地下你看得到嗎? 你看得到嗎? 看不到 你現在看不看到商台下面的地下店? 看不到,沒有什麼發言權 所以這些,你鋪華法 看不到就為乾淨,這些中國人一向的邏輯 大菌食細菌,沒事 但現在發現地下水污染的嚴重性根本不能根治 因為除了靠天然清理,可能要1000年 不是吧 所以現在已經說 住在那裏的人不幸 如果回到內地旅行,人們都已經說你不要喝 就算煲過的水,你都不要喝 你一定要喝一些有信譽的牌子 但也有假 去北海道喝洞爺湖的山泉水乾淨吧 北海道嘛,你說 這樣就行了,所以香港不要理會這麼多敏感的東西 現在這個亂世 是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把这8个字做人是对的这是明报当时60年代社论就是说这8个字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但现在香港可以独善其身 所以这就是上面这点不要紧 但你香港特区政府,尤其是梁振英 对于维港的空气,你有监察 以及你有保持清潔的天職 維港是要跟他計數 外面的,甚至建立解放軍軍用碼頭 既然1994年簽了協議 建立,不要緊 只要是合法,我覺得沒問題 但你這樣的維港的空氣這麼骯髒 弄多10個解放軍軍營,解放軍都生癌症 累死香港人事少,累死人家解放軍就不好了,人家這麼遠,在東北入伍,打算肥肥白白過兩年退伍回鄉下,這些不是很好,所以這些環保的事情,梁振英這輪是縮起來的,沒辦法,你一看就知道上面不妥他 當然是這些《環球時報》拍桌子、社論、你兩罐限奶令加上鳳凰衛視老闆劉長樂在兩會公開開利拖不是劉長毛長毛沒有這個權力去行兩罐限奶令是梁班子是嗎 <是啊 S 2> 再加上我講過,他敢不敢再講港人、港地、港人優先 不敢了,是不是收口? 沒有再提過這句提法是隱性港獨 我就不知為何做共產黨黨員,這些警覺性都沒有 不說那麼多,明晚11點光明頂就 鄧絕嶺,看世界 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